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两 个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雅娟，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集中为您播出的是四场精彩演出的实况录音。 观众朋友您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孟凡贵，谢谢。我旁边这位漂亮的姑娘是我们曲艺界的一位美人，她叫富强。 大家好， 今天的相声晚会呢由我们两个人来主持。为什么用我们两个人主持呢？一个是富强小姐呢，她比较养眼，让大家伙看一看我们曲艺界也有这么漂亮的人。另外一个呢，大家伙比较喜欢我， 是 让她看着点我。 哦， 大家伙都看电视了，知道我给那庆丰包子做的广告。 对呀、啊、嗯，都支持您做这广告啊！ 我很后悔。 为什么呢？ 广告是做完了，大家伙不知道我是谁了。刚才在门口一老奶奶带一小孙子刚游完这个中山公园出去，我正进来，小孩一指我叫奶奶包子。 那您多自豪啊，现在您是北京包子业的形象代言人了。 对，我就是因为长得像包子可能是啊，如果大家伙看见包子能这么高兴呢，我也很高兴，再给我一点掌声。好，哎， 对， 第一对相声演员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是的， 两个人呢虽然年轻，干的年头可不少了。两个人你知道是谁的弟子吗？ 是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的徒弟，对吗？ 对，他们拜的名师是李金斗。跟了李金斗这么多年，大家伙儿检验一下他们说的怎么样。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在南方的部队里边非常的有名，由于说的太好了，经常在全国的电视大赛上边获奖。他们最近几年调到了北京，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是国家级的演员，叫韩冰刘畅。 那么他们演的是什么呢？ 今天为大家演的是欢歌笑语。 昨天的世博会开幕式是欢歌笑语，他们把欢歌笑语也带到了我们中山公园音乐堂， 请您欣赏。 首先欢迎，热烈的欢迎各位亲朋好友们，在五一节我们欢聚在中山音乐堂。 没错， 不敢当啊，刚才孟凡贵老师对我们真是夸奖啊，太夸奖了。作为青年演员啊，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对， 我们的老师是李金斗，对我们是非常厚爱。 是是是， 对我们经常鼓励 啊， 让我们搞出好的作品来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对，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这都是自己家里人，从这掌声里我就看出来了。 哦， 这掌声一响起，我这心里热乎乎的。为什么？没有外人，是吧？谢谢谢谢谢谢，真的， 说的是心里话， 我这是发自肺腑的， 对， 这打心底冒出来的 啊！ 真的，在座真不是外人，都是我的亲人， 是不是？ 在座的男同胞 啊， 都是我的表哥，谢谢。在座的女同胞，都是我表姐， 攀亲戚来了。 哎，不过啊，咱哥俩这都是咱们大伙的亲戚。 对呀， 是我的亲戚，也是刘畅的亲戚。 没错， 是不是？ 对， 在座的男同胞， 嗯， 都是刘畅的表叔。哎，掌声热烈一点嘛！啊，很好。在座的女同胞们都是他表姑。 不像话啊！ 不是你长得绍兴吗？ 你找便宜来了。 哎呦，长得绍兴，大家一看你喜欢你啊！ 嚯， 你看这个今天是过节， 是 多么开心、多么高兴的日子。 嗯， 欢歌笑语。 对， 首先我们小哥俩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送去节日的祝福，真诚的祝福 啊！ 祝愿在座的各位以及你们的家人，在每一天里是精神好、气质好、风度好、人缘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环境好、父母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孙子好、孙女好、团结好、关系好。总而言之一句话，祝大家好上加好，天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好感觉、好收获、好风、好雨、好天、好地、好人、好运，好的没法说，好的不得了，好个天长地久，好人一生平安。好，谢谢。 表达一下我们哥俩的心情。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氛围多好啊！ 是， 为了烘托我们今天这个节日的气氛和我们节目的气氛， 那怎么着？ 今天我看很多年轻的朋友， 嗯， 我提议 啊， 咱们两个人合作来为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好啊， 是吧？过节了嘛，大家热热闹闹唱首歌， 说吧，唱什么歌？ 我不知道大家爱听不爱听啊，想行吗？ 肯定爱听。哎，都鼓掌了吗？ 没外人 啊， 那咱就唱一首大家喜欢的轻松活泼的拍手歌。哎，这歌特别好。 不， 他 换个别的。 为什么？ 这歌我不会唱啊。 不你不会 啊， 你这样吧， 怎么着， 我来演唱。 哦， 你在旁边你配合我一下。 哦，辅助他演唱。 这个拍手歌有几个动作， 哦， 让你拍哪儿呢你拍哪儿。 哦，就这么简单， 这行吗？ 啊，没问题。 来来， 可以， 拍首歌啊， 来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啊，就， 哎， 就这个， 就这个， 太简单了。 再来啊， 接着来。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咱们大家一起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这劲儿再大点是不是就更好了？实实在在， 你想干嘛呀？ 实在在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咱们两个人一起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屁股。 不像话是不是啊？ 了， 当这么多朋友让我丢脸是吧？ 怎么让你丢脸呢？ 不是拍完手拍脸都习惯了，你改拍屁股。 我还以为你做美容把这俩地方给掉个了呢。 什么乱七八糟？ 不是，见到大家太激动，一激动把这歌词一不小心给唱错了。 我下回可别这样 啊。不会有下次。哎， 就是。 不过你听我刚才这个嗓音，这歌声怎么样？ 啊，这歌唱的还可以， 随便唱一个歌感觉还可以吧？ 还可以、 啊、跟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好朋友们做个汇报。 汇报什么呀？ 最近没干别的 哦， 因为我喜欢唱歌，喜欢研究歌， 嗯， 所以就迷上了、 哦、 天天研究，研究来研究去， 嗯， 不好意思，现在我这一肚子里没有别的了， 这里边 啊 都是下水了。 你文明点好不好？ 没别的什么呀， 不懂别瞎说。 你谦虚点， 这里都是歌曲， 还都是歌曲。 哎呀，全是歌曲。 哎呦， 这有个特点，你能摸出来 啊？ 哎，我这 歌还有摸的， 仔细摸啊。 哎呦嚯， 摸着了吗？ 哎，摸着了。 什么呀？ 排骨。 这阴芒，阴芒，那叫排骨吗？ 什么呀？ 这叫五线谱。 行了吧？ 什么？ 你们家五线谱这么快？ 你甭管怎么着，我对唱呀特别有研究 哦， 唱得好。 是啊， 哎， 太好了 啊！ 今儿你来巧了。 嗯，什么巧了？ 我这人也喜欢唱歌。 你 就因为唱歌，别人送我一个外号。 还有外号？ 哎， 叫什么呀？ 他们都叫我歌曲姥姥。 哦，你是歌曲姥姥。 哎， 那咱俩拉拉手， 怎么呢？ 提起来不是外人。 你也歌曲姥姥？ 我歌曲姥爷。 老两口约会来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证明我会的歌也多呀。 站在我面前敢说这样的大话， 那本来就会的多嘛。 会多少歌曲？ 会多少？ 说说。 我这人谦虚 啊， 不像他一上台，哎呀，这我这人会多少他就是多少。 你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会多少歌曲。 会多少啊？ 说吧。 除了没发行的全会。 这口气比我还大呢啊！ 怎么着？ 是这话 啊？ 除了没发行的，你全会。 嗯， 哎，那我要是在这唱首歌，你能说出什么名字来吗？ 哦，还想考我？ 啊， 把话搁这儿。 怎么着？ 随便唱。 我随便唱。 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没新鲜的。 一张嘴就知道什么？ 啊，对。 你要不知道呢？ 那不知道好办呢。朋友们鼓鼓掌，明天我就改行去。 这你说的啊？ 我说的。 各位好好朋友们都听明白了。 嗯， 一会儿我张嘴唱首歌曲，他不知什么名字，大家给他热烈鼓掌。 没问题， 掌声一定要热烈。为什么要热烈呢？嗯、就是为了羞臊一下刘畅同志的面皮。 哎，你还动手呢？ 讽刺你， 没心眼。 开始， 就会那点儿，蒙你们行，蒙我差远了。一张嘴我就知道。你不信来试试他。这，不是，不是这。 来吧，就告诉大伙儿这是哪首歌。 对， 说， 你啊 啊， 找苍蝇吃呢， 不讲卫生的什么？ 多新鲜！ 你什么意思？ 你出声了吗？ 还得出声吗？ 当然得出声了。 你没搞出声啊？一出声就知道了。 那出声的准知道。 好，你听这出声的啊。 这是来 出声啊。 嗯。 啊 知道 什么歌曲？ 你牙疼？ 哪儿这么些词儿？这是 喊救护车呢？嗷嗷的？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歌？ 什么叫歌？ 有歌词，有曲调。 你说有歌词有曲调， 那必须得有歌词。 有歌词有曲调，我怕你真说不上来。 哎，你试试。 那我先给你来首比较简单的啊， 随便唱。 听这个啊， 来吧。 淅淅淅，金明万滩；淅淅乐，边明丹安。那同西 京 啊，五里水帮帮，某汉母体千秋调愁浪。沿溪高碧溪，海角一波浪，无奇迹，无奇浪。浪好运派运，纵马叫给将来呀。哦，这个动作呀，我明白了， 知道了。 他有抽鸡爪风的毛病。 对，什么叫抽鸡爪风啊？ 不，你什么意思啊？ 告诉你别唱了，这歌我知道。 这歌你能知道 啊？ 告诉大家什么名字？ 哼，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对吗？ 真让他给蒙上来了啊！ 知道这种歌现在市场上的行情吗？ 这歌还有行情吗？ 一毛钱听七段，听完了每人还送双袜子。 你这是蒙上来的， 你来个蒙不上来的。 你别这么得意，下边这歌你肯定不知道， 你试试 听这个啊。 来呀，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也为我变得芬芳，天空也为我变得很蓝，白云也追赶太阳，喜羊羊美。你赶大车呢你， 不然你不停啊。 不是什么玩意儿，我唱正陶醉，你知道什么歌吗？ 哎呦， 这歌多好。 哎，我知道吗？ 知道啊， 自己都唱出来了。 我唱什么了？ 喜羊羊灰太狼。 这歌他也能 知道，不但知道啊，还知道这歌谁唱的最好。 哦，这歌谁唱的最好？你 哎，当然了。 那你赶紧告诉我。 告诉你， 赶紧你说说。 记住了， 你说吧。 这歌唱的最好的 谁呀？ 我外甥。 这还唱？ 小孩唱的比你好多了。 我就不信难不住你。 你来呀， 你接着往下听这个啊， 试试。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冯部长，这不新鲜，是不是？ 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欢聚的时刻。水千条山万座，我们这底下谁跟着我唱的？这是不是？不是你们，别给他提醒。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这个歌也是他蒙上来的，别给他鼓掌了。下边我给你，别，我看你 欢乐的日子里。 换一个，这歌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来， 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下边这个 难了。行， 再唱我掐死你！ 不是你想干嘛呀？ 这歌谁唱？ 那这歌我知道， 什么歌曲？ 同一首歌，连卖鸡蛋的都会。 好，他能把我唱歌接上下句来、哎？ 不但这首能接，所有的都能接。 今天在这里，我让你接不上来。 那是不可能的。你， 听这个啊， 来呀。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纪歌声多嘹亮。我终于，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走出那冰糖葫芦儿，酸里面裹着甜。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爱你，我不是黄蓉啊，我不会武功，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啊，九九女儿红啊，埋在了十八个洞。九九这个抱一抱，这个抱一抱啊，抱着那个月亮笑啊，要这个抱一抱，这个抱一抱，这个抱一抱，真的好想你。我在夜踏上九州夕阳啊，狂扬叫包括明日落西山红霞，向前向前向前啊，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啊出了门。这个猪啊 羊啊，别唱了，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您的鼓励。 我们特别希望把欢笑送给大家， 没错。 其实呢，我们刚才鞠完躬，说完谢谢，扭身呐，这是一个习惯动作。哦，不想下去。 嚯， 打心里说真不想下去。哦，我们想留住这难得的时间， 想给您多演一段， 真的，因为见到大家太亲了。我们今天终于见到了，全中国，乃是全世界，最会欣赏相声的。掌声最热烈，观众全在这儿坐着。 所以为大家演出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对， 是我们的一种幸福。 没错， 大家爱听相声啊，因为相声演员啊幽默机智，最有一个重要的，口齿特别的清楚， 哦，说话利索， 是不是？我们平时为什么要说话这么清楚呢？ 为什么呀？ 练基本功练， 哎，得练这个嘴， 平常要下功夫 啊。 啊，有很多种练基本功的这个方法。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说说。 你比如说练这舌尖音， 哦，练舌头， 它有基本功。 哦，练什么呀？ 有这么几个字。 哪几个？ 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嚯，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哎，这是练儿化音的，哦，练舌尖音的。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多俏皮， 是吧？ 嗯， 说出来你听着特别美，特别好听 啊。 这是我们说。 嗯， 那有的朋友说这几个字就说不上来。 谁说不上来？ 你比如说这个口腔有问题的。 哦，口腔有毛病， 像什么咬舌、见舌、大舌头这几个字说不上来。 哦，这几个字大舌头说不了。 说不了。 那大舌头怎么说这几个字？ 你看我一说是汁儿尖鼻管点跟眼儿。 对， 大舌头一说呢， 啊， 这家鼻管点跟眼儿， 听着太别扭了， 是不是？ 哎， 唱歌我们有练基本功的。 哦，唱歌也有。 有这么一首河北民歌， 哦， 叫做对花。 是啊， 一唱出来也是特别的俏皮，特别的好听。 哎，怎么唱呢？ 我给大家学唱一下。 啊， 是这样的啊。正的月那里的月那开的什么花的呗，正的月那里的月迎春开花，气不隆咚隆咚锵，嘚火撒。 嚯， 听这结尾。 啊， 火撒，你要掌声不听我就没完没了。火撒， 是挺利索。 这是我们练基本功 啊。 我刚才说这大舌头这歌他也唱不了。 哦，大舌头歌也唱不了。 哎，唱不了。 大舌头怎么唱？ 一唱是这样的， 你学学。 正的月呀，一的月呀，开的什么花的喂，正的月呀，一的月迎春开花，气不漏斗漏斗香，抖抖抖抖啥。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闭眼 都闭着眼了吗？ 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乐去吧您。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内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来了， 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下半时段接着请您到现场去。 我给大家等会儿介绍一下， 各位好， 他是我们相声界叫男富强。 对， 刚才跟我主持节目的女孩子叫女富强， 同名。 富强呢，全国相声大赛上边得的一等奖，最佳逗哏奖。 没有，评委的厚爱。 我其实都挺爱你的， 是不是？ 不光评委爱你， 啊。 去年呢，富强在北京举办了众乐捧星的这个相声晚会，很多相声名家给富强捧哏。 老前辈嘛，疼爱我们。 这些老前辈都有什么业绩呢？ 您介绍一下。 比如 啊， 侯宝林大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登上舞台。谁给他捧的？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国盛老师。 对，李国盛老师给侯大师捧哏， 没错， 捧得非常的好。 哎， 观众爱听。 对， 捧来捧去，侯大师到那边去了，走了。 啊， 再问你一个人 啊， 马季大师谁给捧哏？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岩老师。 捧得好， 对， 大家伙爱听。 哎， 捧来捧去， 嗯， 马季大师走了， 走 到那边去了。 不是， 侯耀文老师谁给捧哏？ 相声艺术家石富宽老师。 石富宽老师捧得好， 对， 大家爱听， 啊， 捧来捧去，侯耀文老师走了，上那边去了。高英培先生谁给捧哏？ 著名艺术家孟凡贵老师。 我给捧的。 捧得好， 大家爱听， 哎， 捧来捧去，高英培先生走了，到那边去了。去年李国盛、石富宽、赵岩、孟凡贵四个人都给富强捧哏。 哗哗 捧，你躲什么呀你？我这意思跟观众说一下，富强是我们相声演员里胆儿最大的演员。 嗨。 今天我们就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国盛先生为他捧哏。 哪天也得您给他捧捧吧。太坏了，孟凡贵老师， 胆儿不小。 咱别提这个了。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国盛老师， 别客气， 大伙儿对您太喜爱了。 嗯。 在我们相声界称得上是骨灰级的艺术家。 哎，啊，是的，我先走是吧？ 不是不是，啊，流行词汇现在一说什么最棒最好骨灰级的，嗯，你就长者嘛，对不对？您看您一上来，大家掌声多热烈，对不对？ 热情。 对，当然了，再热烈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五一了嘛， 对， 大家高高兴兴的啊。 哎， 有的朋友。上世博会去高兴去了， 哎， 咱们没有去的没关系，咱们在北京同样高兴。 以后还有时间， 哎，所以我一想，大五一这个演出跟别的演出不一样， 是吗？ 我得做一些充分的准备。 应该的， 哎，来之前就充分的准备了一下。 哦，怎么准备的呢？ 今儿下午去了一趟雍和宫。 哎，雍和宫， 你看做准备去了吗？ 哦， 知道干嘛去了吗？ 这还真不清楚。 给我自己这嘴开了一下光。没别的意思 啊， 各位就为了说话算数。 嗯， 前两天我们在北展剧场演出，我就说话应验了 啊。 您也甭抬杠，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不信您就试试， 嗯， 试一下就知道应验不应验， 是吗？ 啊，也不用非常麻烦的事，你就现在给我鼓掌，明儿早上起来买彩票500万，你试试。 就这么管事儿。 掌声热烈点的800万 啊！您瞧瞧， 连鼓掌带叫好的1000万， 呵，好，哎呀， 明白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大部分是财迷，开玩笑， 大部分是彩民。 哎， 咱北京老百姓生活水平多高啊！ 哎， 谁在乎这三五百万的呀？ 主要也没那么大方，是吧？大家就是为了配合你。 对，感谢大家。咱们北京四九城的朋友们，就是他喜欢相声嘛。 没错， 像我们这晚辈演员，都是大家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这倒是。 侯宝林大师说过一句话： 啊， 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根本嘛，这是。 是不是？ 哎， 尤其我们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 嗯， 能走到舞台上给大家表演，真的离不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可以说是全力的捧场。 这是 对，当然还离不开这样的。刚才我说了，骨灰不说这词儿了哈。 别 老一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对， 说实话啊，我想当年看人家国盛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 嗨， 真的。后来现在都轮到我看您。 哎，这我穿了。 不 是你这个，我去了半天雍和宫竟这样。 别， 这可不成。 我跟您一块表演，我太紧张，太高兴了 啊！ 真的，大家都知道，这李国盛老师真的老艺术家，能站在一个小孩旁边给我捧哏，你说我得多激动。但是跟您说，这是我们相声界的美德。 哎，应该的。 对，长辈提携我们这样的晚辈。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哎，提携我们嘛。 啊，提携你。 李国盛老师这几年没少给我提携。 对，我先给你。啊， 爱护我们。 啊，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个真的真是对我们可以说是毁人不倦嘛。啊，这几年毁不少人了。 你这个可不像。 太紧张了，我没别的意思。您知道什么？大五一的，在座的好朋友，甭管是四九城哪的，都这么大老远开车坐地铁来到这儿给咱捧场，你说我得多激动啊。 对， 所以心里很有压力。尤其跟李国盛老师来，真的，我们爷俩站在一块儿表演，您说人家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说学逗唱无一不全，除了智商低没别的毛病。 对 不对？所以这个我 用你夸我呀。啊， 不是， 这都不像话。 您别着急，不是我说的 啊。谁说的？ 李先生在后台孟凡贵告诉我的。 他就缺心眼儿。 孟老师形容的特到位 啊！ 说小子，你跟你国盛老师一块演出，你注意点 啊！ 他那个大脑结构跟咱们正常人稍微的有一些区别。我说什么区别？说你不信，你碰碰他那脑子里头都哗啦哗啦的。 是，我这什么脑袋？ 就是说里头有好多液体，据说。 去，你那脑袋里才有液体呢。 不是，他们说俗称脑积水，不是说您吗？ 那个我跟你说，你别听孟凡贵的， 真的， 你瞧他那模样跟包子似的。 看， 是啊，他才有水呢。 哦啊，您正常是吗？ 正常 啊， 我何止是正常啊。 哟，聪明 还绝顶。你看，哎， 真看得出来。 那当然， 你说这要没有那么多水分养育，它能绝顶吗？你说滋润的呀，真的， 你说懂这， 真聪明。 当然， 这样咱爷俩别抬杠。 怎么办？ 您甭说您聪明，我不也说您不聪明 啊。 当着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说一非常简单的智力测验测试一下您怎么样。很简单。 你这都多余。 对，你这人不服气。 你测试我，你能测得了我吗？你讲讲。 您看我，您当然是艺术家了。 啊， 我知道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 嗯， 对不对？ 对 啊您走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测试智商的方法 啊， 您尝试一下好吧。当着大家父老乡那面大五一的，您尝试一下，接受一下新鲜事物。 可以， 很简单啊。讲一个小故事就知道李国盛老师智商有多高了 啊。你说说。 非常简单，大家当一裁判啊。 啊， 说在旧社会有一个地主生了一个儿子，是个傻子。 嗯， 这个傻子如果活到今天多大岁数呢？这个李老师您高寿了？ 对啊，这叫什么话呀？ 随便一问 啊。随便一问。 高寿？ 71岁。 哎呦喂，这傻子活到今天就71了。 啊， 巧劲儿，没有别的意思。 啊， 咱们就为了讲故事。 不是，你让他离我远点。 离你远点啊。 嗯， 傻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两个字的回答。 哦， 没有。举个例子说 啊， 傻子今儿天冷不冷啊？没有。 挨不上 啊。傻子吗？ 对对对。 傻子 啊， 你吃饭了吗？ 啊， 没有。 这还贴点谱啊。 傻子 啊， 今儿几号啊？ 今儿几号？ 没有。 还是没有啊。 说什么都是没有俩字，傻子吗？ 您说这是太傻了。哎， 后来这傻子慢慢就长大了。 哦， 长。哎，李老师 啊， 这故事你听过吗？ 没有。你瞧瞧，嘿， 谢谢各位智慧的掌声。 啊， 我告诉你啊，这招特灵。回家您拿这试试您亲朋好友，他甭自己夸。 朋友们，这玩意儿真是一年大一年小，谁也别说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这年轻人，你知道？哎呀，富强啊，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没有。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都一样。 这老头报复心太强了，老头 没有那意思， 这不没别的意思啊、 哎、 您别认为我没有别，我是让您注意集中 啊， 让您热热身热热脑子， 上台就集中了 啊，铺垫一下 啊， 下面开始说点正经八板的灯谜。 哦，说灯谜。 哎，我跟您说，您绝对猜不上来。 是吗？ 那当然啊。说一个啊。 啊，你说说。 各位知道您都未必知道 啊， 听着啊。 那也不一定。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我跟你说呀， 啊， 就这种灯谜呀， 怎么样？ 我说这个的时候 啊， 还找不着你呢，你说，你说这叫什么？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 啊，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怎么回事？ 没电， 没 破电扇，你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太简单了。 再说一个 啊， 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哎，这破灯笼。都是窟窿了，你还说什么呀？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拉就走。 死狗！这还真是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了。您捡点的精彩的说，是吧？ 您说咱爷俩上了半天，大伙这么一次一次给您鼓掌，我咱这意思，我说一，您假装猜不上来，咱就下去了。 好嘛，还带这个的？ 不是，这人太不谦虚。我是和您讲， 您想，大家五一大晚上的坐在这儿来看咱们演相声，给咱们多大面子 啊！ 咱得掏心推心置腹的，用点正格的感谢大家。你说你弄这也叫灯谜啊？这你说谁不知道这个？人太俗了。 不是您要这么说，李老，我可就不客气。下面我说一个，你绝对猜不上来，信吗？ 那不可能， 我不愿意当着大家面含着您，挺大岁数了，对不对？ 我也没那么薄的脸皮儿， 真的。 那当然了。 你听这个 啊， 说远看是草帽 啊， 近看呢 啊 是手套 啊。 你当着大家实事求是说，你甭说猜，你听过这灯谜吗？听过吗？ 没有，还真没有这个。 我告诉你，我这灯谜上海世博会都问了好几国家的博士生，都没答上来。我这给你留着面子呢，你瞧你这个。 您把它说全了。 高科技灯谜 啊， 听着 啊， 远看是草帽，近看是手套，又是草帽又是手套，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真没看出来，你说这。 那 所以这人呢，上了岁数也难免有时。失误的时候， 没点学问，我敢上这儿说来吗？ 这个我还真猜不着。 就得治您态度端正一点。 是， 挺大艺术家，大家给你鼓掌。您上来这个，喝太狂了。 我也有失误的时候。 哎，厅长 啊， 让你跟我长长学问。 好啊， 不耻下问嘛。 对，应该学习嘛。 厅长 啊， 远看是草帽，近看是手套，又是草帽又是手套。 这是 一顶草帽，一副手套。 哎，啊去。我说你进步不了这么快，您连这灯谜的规矩都不懂，您这还说灯谜呢？什么规矩？您这个谜面说完了，您这谜底跟谜面一样啊，这是灯谜吗？这个 啊，这是那样 是吧？ 啊， 那怎么叫那样啊？ 我知道，你别着急， 这 回 才让大家笑。 别，你别着急，这回咱说一反应快的 啊， 当着大家真正测试一下您的智商，反应得快啊。 可以啊， 厅长 啊， 知道别告诉他啊。 啊。 三个字打一个字， 三个字打一个字。 哎，口认识吧？ 口谁不认识？ 三个口念什么？快说，别想。 念品，这还用说？ 哦， 一品两品，这 三个人呢？ 众大众， 三个日， 经，咱念过《三字经》《百家姓》， 哦， 私书。 三个金， 心， 这个字不多见。 哎呦呵， 那是 知道真全啊。 嘿，你瞧瞧， 三个一念什么？ 人 不认识啊？ 这还真不知道。 念三呢？ 这嗨， 各位，李国盛连三都不认识。 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这个，我让他给我绕。 你那同学都告诉你三呢，都听不见。 哎呦， 您说挺大艺术家，三都不认识啊，还说智商高呢。 这真让你给绕了。 数字方面的问题 啊， 真得好好长长学问。 是吗？ 问你正经八板数字的啊。 你说说。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猜吧。这绝对是高科技灯谜，好好想想，打一节日游戏，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猜吧。 节日游戏。 对，谦虚点，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就说不知道。 三头六耳八条腿， 猜上来了吗？ 这我还真猜着了。 猜上来了。 嘿，这要不今儿，要不是今天五一 啊， 我还真猜不了这么快。 哎呦呵， 你瞧瞧， 不是 这个， 甭说这个， 哎，你看，我兄弟就给我鼓掌了，是吧？ 你甭说这个，猜上，你说是什么呀？ 这大家都见过呀， 合情合理。什么？ 过节 啊， 狮子舞，那耍狮子的， 就是这三头六耳， 就是你说的这一套。 您可别让我给您问住了。 你问不住。 咱们算算啊。 可以啊。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啊？ 你耍狮子的都是两个人耍。 对呀、啊、 在里头，一个在前头，一个在后头。 没错， 耍狮子的两个人、 嗯、 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挺聪明的嘛。 什么话呢？ 哎呦，六耳。 哎，俩人，一个人两个耳朵，四个耳朵。 对， 这狮子有两个耳朵。 嗯嗯， 六耳。 呵，你看看，八条腿。 我，你瞧、嗯，两个人四条腿。 对对对对， 狮子四条腿。 嗯， 八条腿。 真棒哎，李老师。 这还能瞒得了我？ 一只眼。 耶。 这儿给他鼓掌，让他说说这一只眼来。 不是，您先别着急，您这别一 猜呀、啊， 一只眼 啊，对， 一只眼 啊，猜得上来吗？ 这眼这差， 要不说您这人不就差点，差多了 啊，是吗？ 不谦虚，按理说这你应该猜得上来。 按理说， 刚才我说节日游戏，这是你们家的事儿啊。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春节逛庙会，你姥姥坐驴车，你舅舅赶着。就是、 我们家这事儿你都听说 了？那合情合理，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真的？ 当然，我给你算呢。 那我得问问你。 你说吧。 那你说说这三头。 你算呀。 啊。 你老了一头。 对。 驴一个头。 啊，不是，您别这么挨着说，您别这么。 他搁在一块合适 啊？你把它分开说。 你舅舅一个头。 啊。 三头。 这倒也是。 对不对？ 六耳。 你老了俩耳头。 嗯。 驴俩耳朵， 嗨，你怎么又连上了？ 你舅舅俩耳朵 啊， 六耳， 八条腿。 你姥姥两条腿， 嗯， 那驴是四条腿， 啊、 你舅舅两条腿、 啊、 加在一块八条腿， 嗯， 怎么样？哎， 一只眼。 哎，我不是说了吗？ 啊， 你姥姥一个头 啊， 那驴一个头， 呵， 你舅舅一个头， 啊、 这不三头吗？ 啊，是是， 啊、 这个。我们都听明白了 啊！是是， 我问你是一只眼， 是啊 啊！ 你姥姥俩耳朵， 这 那驴是俩耳朵，你舅舅俩耳朵、 嗯、 加在一块六个耳朵。 我知道 啊啊！ 我问的是一只眼， 你没听见呢、 啊？ 你姥姥两条腿，那驴是四条腿，你舅舅两条腿，这不两加在一块八条腿吗？ 你跟我一样，你也说不上来。我问的是一只眼， 我告诉你，今天赢就赢这一只眼上了。 怎么回事呢？ 那驴是瞎驴，你姥姥双目失明，你舅舅 啊，一只眼、 哎、 相声起源在老北京啊，为百姓求乐趣无穷， 笑。

燕子燕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